好，我哋大家嚟講。 咁就人前天父賜俾我哋今日嘅生活，揾個星期嘅平安，我哋能夠感謝天主。啊，呢個時間我哋交託俾你，亦都求天主提醒我哋能夠精正言，可以幫助其他人亦都感受到平安。我想求係主耶穌基督之名求。 好，今日咧就開始第一章，喺啊信息嘅題目裏邊啦，即係福音裏邊。咁我哋係講馬豆福音嘅，第一章咧，我其實我預備咧，理論上預備咧就每次係講一章嘅啫，除非嗰章好長，或者嗰章好短，咁即係可能會講多啲講少啲之類啦。如果唔係講一章。咁第一章主要係講耶穌嘅童年歷史，即係佢喺呢個即係福音之前咧，一個差唔多係帶入去耶穌嘅主嘅呢個福音宣講嘅一個前度。咁童年歷史裏邊咧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佢嘅祖先嘅族譜。咁裏面呢第二部分呢就有五個所謂插曲，五個插曲呢就講咗五個事件，呢個五個事件呢全部都係引用舊約先知裏面所講嘅說話，每一個呢都引用咗舊約裏面嘅背景呢作為解釋呢。咁第一個族譜嗰方面呢，祖先嘅族譜裏面呢就顯示咗天主藉著以色列人嘅歷史呢，佢嘅歷史包括咗即係成功啊、悲哀啊、光榮啊、恥辱啊，咁一路帶領發展，達到佢最後嘅目標。有最後目標係咩啊？ 救贖。 滿全佢嘅救恩嘅帶來呢個救恩。所以咧，我哋讀一讀第一章。第一章咧好嚇人嘅，因為咧 陰公公， 咁咧我就唔會逐個講嘅，不過俾大家即係讀福音裏面咧有少少印象，咁尤其是陣間講咗幾樣嘢咧，咁大家就會即係少少嘢啦。咁啊Dicky 幫我讀啦，讀曬一至17節，哇！ 有回音。 阿巴郎之子、达美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阿巴郎生伊撒格，伊撒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犹大由马塔马尔生培勒兹和则勒克，培勒兹生赤之龙、赫之龙，赫之龙生阿兰，阿兰生阿米纳达布，阿米纳达布生纳帕洪，纳帕洪生撒尔曼，撒尔曼由纳哈布生波亚次，波亚次由卢德生奥贝德生叶失，叶失生达美王，达美由乌尼雅的妻子生撒罗满，撒罗满生勒哈贝罕，勒哈贝罕生阿皮亚，阿皮亚生阿撒，阿撒生约沙法特，约沙法特生约兰，约兰生乌齐雅，乌齐雅生约堂，约堂生阿哈次，阿哈次生希则雅，希则克雅，希則克雅生麥納舍，麥納舍生亞曼，亞曼生約史雅，約史雅在巴比倫流徙期間生耶柯尼亞和他的兄弟們。流徙巴比倫以後，耶柯尼亞生沙爾提爾，沙爾提爾生則魯巴貝爾，則魯巴貝爾生阿皮烏德，阿皮烏德生厄里亞金，厄里亞金生阿佐爾，阿佐爾生扎多克，扎多克生阿欽，阿欽生厄里烏德， 阿里烏達山阿勒阿扎爾，阿勒阿扎爾生馬陀，馬陀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約瑟，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他稱為基督。所以從亞巴羅到達利共十四代，從達利到流徙巴比倫共十四代，從流徙巴比倫到基督共十四代。 OK， 嗱，馬後咧就佢寫呢個族譜嘅時候咧，或者甚至話寫成個童年史咧，佢有個思想，有個神學思想，有個諗法嘅。咁特別族譜佢第一句咧就講出咗話，亞巴郎之子、達美之子、耶穌基督嘅族譜。咁呢句説話其實咧，佢套用咗創世紀第一第一章裏面所講嘅，應該第二章裏面所講嘅。佢係咩先至創造天地嘅一種講法？咁喺第二章咧嘅創世紀第二章第四節咧，我哋睇下啦，佢個講法咩咧？第二章大家都知道，創世紀第一章是講即係呢個世界出現的個開始啦，講一個創造的過程啦。第二章第四節咧，其實是另一個創造的故事嘅嚇。咁啊，佢第二章第四節佢話咩啊？或者是創造天地的來歷嚇，記住呢一句咯喎，即是創造天地的來歷。咁啊，喺福音裏邊咧，呢個係達美之子耶穌基督嘅族譜。咁在这个原文呢，即是可以希伯来文的原文啦，是什么呢？族谱和来历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同一个字的。所以也都同样我在创世纪看一下，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OK， 咁咧咧點啊？就以下係亞當後裔嘅族譜，呢度咧就是亞當嘅族譜，而福音就寫耶穌基督嘅族譜嚇。創世記咧就第二章第四節，佢話呢個係創造天地嘅來歷。其實個意思咧係一個字源，係一個來源嚇。咁馬豆想講咩咧？喺呢個開始就想指出一樣嘢，就是耶穌基督係一個新嘅創造。天主咧要藉住佢，要完成創世同埋救贖嘅計劃。咁以前天主創造世界嘅時候咧，咁啊做咗呢個世界，點知人類嘅敗壞，咁佢就於是喺所謂原始福音講將來一個兩嬰孩生子等等嚇。咁而家咧耶穌基督出現係一個新嘅創造，呢個新嘅創造咧就唔單止有呢個世界嘅人類嘅存在。生命的存在亦都滿全埋救恩嗰部分。耶穌基督同舊約嘅關係咧，可以話喺達美嘅佢呢句就係第一節亞伯郎之子、達美之子。咁所以耶穌基督同舊約呢個關係咧，重點擺咗邊度？擺咗喺達美之子呢個身上。啊，佢又係達美之子，就藉住。这个先以色列人继承了呢天主予许给达美的一个永恒统治权。那这个预言永恒统治权在哪呢？大家记不记得？没有吧？在撒下，不是，对不起，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記下撒下第七章 Second Samuel 第七章咧係喺四百二十。啊，標題裏邊咧係好清楚俾我哋睇到，睇到咩咧？上主許給達美嘅紅恩。Second Samuel 422。咁第七至十二節呢度咧， 就話咩？而家你要對我嘅仆人答你話，萬軍嘅上主咁話，係我揀選咗你離開牧場、離開放羊嘅事，因為答你本身係咩啊？牧童嘛，係咪？佢放羊啦，就佢爸爸睇嘅都一樣啦。作我民族以色列嘅領袖，你不論到哪裏去咧，我要統一街同你啦。人總街同你就天主街同呢、這個伯利。咁就由你面前消減你嘅一切仇敵，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嘅大人物。我要將我民以色列咧安置一個地方，栽培佢哋喺嗰度咧久住，再也不受驚恐等等等等。然後咧後邊第十二節，先十二節，當你嘅日子滿期，與你嘅祖孫長眠嘅時候，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個後裔，即你所生嘅兒子，我必鞏固佢嘅王權，係佢要為我嘅名建立殿宇。咁呢個其實真正咧歷史嚟講係講撒母啊呢、這個撒羅門。咁然後我要鞏固佢嘅王位直到永遠。嗱呢句係一個問題啦，直到永遠。咁所以聖經其實個預言咧，雖然歷史個事實就係撒羅門。但是他實際要講的呢是個將來的耶穌基督，所以個王權先正是會永遠，因為所有本個王朝過了幾個皇帝之後就沒有了，流亡啊亡國啦。咁然後呢就我要做他的父親，他做我兒子，若是他犯了罪呢，我必用人的鞭世人的棍來懲罰他，但我決不不由他收回我的恩情，就如在你以前由撒烏耳收回我的恩情一樣，你的家室和王權呢在我面前永遠常存，他的王位永遠堅定不移。啊、這個就是講舊約時代一個預言，就是在耶穌基督身上實現了出來。那這個呢也都是什麼天主對亞伯蘭的許諾的實現。為什麼對亞伯蘭許諾實現呢？那我們要看回就是天主對亞伯蘭曾經說什麼？你的祖孫繁衍其中一個，還有最重要的今日又想讲咩？萬物因你受咗祝福，系嘛？边个祝福你嘅灵魂祝福？啊，万民因人你而受祝福。所以嗱，呢度第一节就阿巴郎之子、达美之子咧，所以个关系睇到啦，由达美再起阿巴郎。咁啊，因为达美嘅天主对任命嘅许诺咧，就系耶稣基督满全咗。然后其实呢个满全都反映咗当时对阿巴郎嘅一个祝嘅一个反应啊，一个写照。咁我哋喺然後咧就邊個生邊個咧，我哋唔需要再讀啦嚇。但係咧，我想大家咧睇第三節、第五節同埋第六節。嗱，呢三節係特別啲嘅，特別咧就係猶大由塔馬爾生培勒茲。塔馬爾係邊個嚟嘅咧？係猶大嘅兒媳。媳妇是猶大的仔的老婆。咁原来猶大由塔馬爾即是誰啊？哇亂晒龍，是不是？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啊？记不记得？ 猶大娶了他的仔的太太。 本来不是娶，不简单的。他只是占有了他，他以为他是即是像是妓女啊。咁他呢就 妖妓。 是啊，妙计。咁佢咧好在呢个塔馬爾咧自己啲醒目，佢话唔系我衰，系你问题喺你嗰度。点解咧？佢攞住一啲证据，直接攞住阿尤大嘅证据。咁啊，如果你有兴趣睇咧，其实咧，跟住创世纪38:29系咪先？创世纪。38章呢就個標題已經寫咗呢，猶大同佢嘅兒媳即仔嘅即係個新抱啦，可以話嘛 ,ok, 咁呢個故事呢就講出咗呢呢個公公同嗰個媳婦嘅關係，生了培勒茲， 嗱，其中呢樣嘢我話大家要留意嘅咯噃，其中一個。第二個嘅留意嘅地方咧，第五節，撒耳曼由勒哈布生波哈茨，這個咧波哈茨就由路德生敖貝德。其中塔馬爾同埋勒哈布咧係赫勒罕人，赫勒罕人即係咩啊？所謂外族人、外邦人。然後路德咧係摩亞布人，摩亞布人都係外族人喎，咁啊三個外族人。然後第六節咧，葉失生達美，咁啊，同埋大家都知好熟，但係邊個啦嚇？達美由烏尼亞嘅妻子生撒洛門。烏尼亞差啲擺埋人哋個名添，即係烏尼亞嚟扮老母嚇。咁由人哋嘅妻子生撒洛門，嗱喺記唔記得呢個烏尼亞差啲妻子嘅名叫咩啊？ 德可拉 唔係，德可拉係一個文長。貝爾舍巴，貝爾舍巴，貝爾舍巴啊。咁佢嘅丈夫咧，即係嗰只烏尼亞本身咧，係一個黑特人，又係外邦人。佢嘅但係佢自己咧就係摩亞，睇先，跟住係摩亞布咧係阿路德啊。烏尼亞啊就變成，因為佢丈夫係黑特人啦，所以咧都當佢黑特人。啊，四位呢四個女士啊，四個咧就係塔馬爾啊、勒哈布啊、盧德烏尼亞嘅妻子，即係貝爾舍巴，佢叫咩？貝爾舍巴、貝特舍巴啊。咁呢四個人咧都係外邦人嚟嘅。嗱喺呢個福音裏邊咧，馬豆記唔記得馬豆？我上一次講道言嘅時候咧，馬豆話耶穌基督天主完成救恩係透過佢嘅特選嘅民族，然後佢耶穌嚟到佢嘅民族拒絕佢嘛。於是拒絕佢咧，就轉向外邦人傳福音啦。同埋佢嘅救恩咧，係咪淨係俾佢以色列子民咧？唔係，而都俾其他人。嗱，從呢個耶穌基督嘅族譜裏邊咧，我已經睇到外族人同以色列人嗰個關係，即係話同耶穌基督嗰個關係，甚至話同天主救恩嘅關係。天主唔會完全唔理呢個所謂外邦人，而且咧。講得唔好聽就係、是，哇！啲亂曬龍喎嚇，猶大由嗰個媳婦嚟到生一個啊，然後咧就撒爾曼由勒哈布，勒哈布邊個咧？其實係以色列人派兩個探子去個咩地方？耶利哥嘅地方咧，去探索嘅時候，想為要攻打嗰個城。咁嘅時候，嗰、那個人咧就係、是、救咗兩個探子嘅，呢個女人嚇、啊，收埋呢兩個以色列嘅探子，因為如果唔係咧，入邊就捉佢嘅啦。所以咧就救，即、就、係、是、因為佢幫咗以色列人咧，由以色列人咧就幫咗佢。咁後來咧就生咗波亞茨，就第四個就話但未生烏尼亞妃，仲雖然借刀殺人之外，仲佔有人嘅妻子。嗱、啊，可以睇到。耶穌基督出身佢個背景咧，其實係可以話唔係好似我哋諗，話王家世代點講啊？王族人咧應該好純嘅血統，但係其實咧喺呢個天主嘅宇宙裏邊咧，天主嘅創造裏邊咧，或者佢嘅救恩裏邊，並唔係要睇呢樣嘢。咁馬豆喺呢度説指出咩咧？喺族譜之中，喺呢度咁短咧，我哋睇到馬豆想意思咧就以以色列子民咧為咗個核心，但係外邦人都要分，可以分一個職位，唔係完全被拒於外，完全冇喺上主嘅救恩計劃裏 裏面擺喺裏面冇、啊、有位度嘅。咁然後一路去咧，就去到咩咧？去到第十節，希則克雅生麥勒協，麥勒協生亞曼，亞曼生約史亞，四個咧其實都係猶太王，猶太嘅王朝一個一個一個王。咁喺邊度睇到咧？就喺列王紀下篇十八章。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寫低下列王紀下篇十八章一至十八節咧，然後22至23節，同埋列王紀嘅列下嘅21章。咁呢四個王裏邊咧，有好君王，亦都有壞君王。但係無論點壞法好咧，阻止唔到天主佢要滿全呢個救恩嘅計劃。所以好多好多次咧係壞嘢咧，有佢哋好嘅後果。譬如耶穌基督俾人釘釘嘅壞事咧，好清楚係壞事嚟嘅。但係呢個壞事裏邊咧，有一個好嘅後面，係滿全嘅救恩計劃。所以我哋話貧窮係唔係好事咧？我哋唔可以話係好事，神貧係好事，不過始終貧窮係壞事。我哋唔可以話好事嚟㗎，你繼續窮啦，唔係咁嚇，窮本身唔係好事。不過你一貧窮裏邊學習到成長，呢、這個後面咧係好嘅。天主會借住一啲唔好嘅嘢咧，會使得佢改善佢滿足。OK， 咁呢個係講呢個一個傳一個，就傳一個呢邊啦。然後第十七節咧就話由但未由亞伯郎到但未共十四代。如果你真的要數咧，喺馬道福音裏邊咧，真係數咗十四代嘅。但係耶穌基督嗰個族譜可能真係十四代咧，就我就唔敢話俾你聽嚇。即係每一個人十四代，就係、是、馬道佢我喺導言裏邊提過啦，佢刻意係想講嗰個安排嘅滿全，因為七係滿全嘅數字，而家兩倍七，咁啊更加滿全添嚇。所以咧，咁一個三個十四代。咁馬道以歷史裏邊最重要嘅事蹟咧，作為一個分野，就係、是、譬如話去亞伯美啊，然後到流曬啊，嚇咁呢啲係一個歷史嘅分野。所以佢特意特登將呢個歷史作為分野，點有咩意思咧？讓我哋知道咧，耶穌基督呢個歷史嘅目標，為外邦人打開咗個大門嚇、啊，而且。好似喺舊約裏面嘅約瑟一樣，咁嗱呢個咧後邊咧係講約打入去個約瑟嘅問題啦。啊，佢由舊約嘅歷史做一個背景，佢寫耶穌出嚟就滿全嘅。好，呢度講嗰個一代生一代嘅有冇問題？ 問題冇，呢啲係咁想，呢、這個就係中國歷史同埋猶太人睇聖經嗰個歷史寫嘅分別。他們似乎好似不會收費，亦都肯承認他嗰個以前的祖先有咁嘅嘢。如果你中文寫咧，一定不會寫啲嘢出嚟。哇！全部都是顯赫的貴族或者顯赫的功績，一定咁寫法。咁所以咧，佢寫呢篇嘢咧，我想我頭先你講嗰樣幾啱嘅，就係即係嗰個外邦人同埋最主要講係我自己知道我家族都有咁嘅情出現。即係我嚟就係我哋為咗呢個咁嘅罪惡嘅世人，所以我諗佢好唔同，佢寫出嚟係好識歷史咁寫自己嘅，佢夠膽咁寫自己，尤其是佢夠膽話你讀翻啲舊約，舊約好多好多煩情嘅嘢，只要好難聽嘅故事。 冇錯，而且係好違反天主當時嘅計劃、天主嘅旨意嘅一啲事蹟。咁但係事實上耶穌嘅背景就係咁啦。即係佢攤俾你睇啦。 咁我諗 都係 佢設 計 呢個背景。 係咪耶穌設計呢個背景？ 天主設 計 個背景。 天主由呢個背景自然出現咧，佢喺呢個時候滿全嘅啫。係 啊。 你又話咁嚟選擇咧？我唔知嚇。 睇曬啲 possibility 喺度。 係，我諗如果咁諗，如果你緊要跟你嘅意思講係佢唔會揀一個完整嘅血統，而揀一個係有瑕疵嘅血統。 咁但係有冇完整係血統咧？我都唔敢講。 好啦，我 講完， 我多謝，我多謝。係 啊， 唔係完整咯，即係一個冇過錯嘅，冇瑕 師的族譜他可以選擇的，剛才說未必有可能，不過他有意思的寫出來，這個城市寫出來是有意思的。 老 師 這樣問，因為他開頭講到阿巴郎之子達美，其實由阿巴郎直接到去耶穌基督，其實有沒有大概計算過幾多年啊？裏邊即係有幾多年？ 幾多年啊？ 係咯，有幾多年嘅 畫質？我唔知啊，冇 佢一代幾多歲啊？ 因為好難講喎， 達美我知啦，八十年 啫嘛。阿巴郎成百歲啊， 嗰時計算唔 到嘅計算，係啦，好難講。 但係呢啲資料就全部可以睇翻 舊約聖經， 就係約翰聖經啫。但係真係嗰個國家歷史就係揾唔到嘅，係咪咁？即係嗰啲去翻佢哋 有佢哋有冇咁嘅族譜咯？係 咯，係咪？ 即係我哋都係啦，你有冇族譜啊？一定有，一定冇噶嘛。啊，佢有我都有。 就頭先聽人講，就算係而家呢個族譜都未必係齊全㗎，裏面可能係 miss out， 即係有啲係冇寫到出嚟刪減咗。 但係會唔會有啲係你增添咗落去嘅咧？有。 添落去，我諗加就唔會，佢一定係要有瓜嘅擺落去啫。佢真係有啲嘢可能佢 miss 咗嘅，係嘛？如果你有興趣，你對路加到啦，根本係唔同。路加就真係倒轉頭啦，啊，由耶穌開始啦，咁擺轉頭啦。咁但係好清楚係唔同。 其實帶出嚟就唔使話追究幾多年啦，我係真嘅，只不過裏邊個背景個內容係帶啲咩出嚟，我哋最緊要 即係馬竇有一個意念。就要用舊約來帶耶穌基督出來。好，我們呢就由十八節呢讀到尾啦， 好啊， 跟住 唔好意思，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他的母親瑪利亞许配于约瑟后，在同居前，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他的丈夫约瑟因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休退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示给他说：达美之子约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她起名叫耶穌，因為她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這一切事的發生，是為應念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看，一位童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她的名字為厄瑪努爾，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若失從夢中醒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辦了，娶了她的妻子。若失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她起名叫耶穌。 这段呢就正如刚才提过呢，就这个马窦书都有，而家就写同嘅书嘅时呢有一个概念，就係用旧约嘅嘢啦嚟到去指出永存天主嘅计划嘅。咁所以喺呢度呢并用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呢，就係用约瑟呢个事迹嚟到去反映啲嘢。当讲约瑟嘅时候呢，如果我哋讲约瑟，但個腦子中一定出現一個另一個約瑟，係嘛？究竟你係舊約瑟咧、新約瑟咧，咁啊邊個約瑟咧？咁即係你要即係呢樣嘢。所以呢個約瑟咧，其實反映當時嘅另一個約瑟。你舊約嘅約瑟有啲咩特色啊？俾人出賣 ，OK？ 去咗埃及啦， 佢好依恃天主噶啦。 佢依恃天主啊，仲未講多一樣嘢。 好有智慧。 嚇？好有智慧。 智慧係 啊，好有智慧。 將佢做人 擺 出嚟。 OK， 咁呢個咧就係反映耶穌基督多啲。但係有一個特點，即係有一樣嘢咧，你諗翻係咩事？ 光頭咗。 咁諗下，我哋個 Matthew 唔 係 呢個 Matthew。 咩叫 發夢？發夢啊！養生，養生就發夢啊！曾經發咗兩個夢，好明顯嘅啦，都解夢好叻啦，係嘛？咁佢發夢，你令到啲兄弟好憎佢啦嚇，唔通你爸爸媽媽同埋啲兄弟都要打你咩？係咪記唔記得呢個例子啊？嗱，呢個識咧就發夢喎，喺夢中見到天子同佢講嘢，天使叫佢等一種啦嚇個夢。第二個咧就係藥室咧。都是忠於天主的工作，天主說、你要做什麼啊，他就很傻頭就去了做了、很忠於天主的工作，就好像昔日約瑟一樣、他呢就帶領耶穌、當日、這個約瑟就帶領耶穌基督離開希羅德，昔日約瑟就帶領以色列子民離開埃及、所以呢他用約瑟來到去都想講一樣嘢俾我哋聽嘅，呢個身嘅反映到耶穌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身份嘅問題。咁然後咧就喺呢度咧就第十節裏邊啦。我今次講馬太福音咧，未必次次一句句講啊。我要講啲咩大家個思想嘅了解，因為第一句句咧好多嘢都大家聽過明㗎啦嚇。第二節咧，佢話當佢思慮呢件事嘅時候咧，睇下佢喺夢中上主嘅天使顯現俾佢話：達美之子約瑟，就係、因為這個約瑟咧嚟自達美家族，所以耶穌基督唔係又繼承到個達美嗰個系統咯。咁啊，畢業下娶你啲妻子瑪利亞，因為喺佢內所生出於聖神。嗱，呢個係反映約瑟嘅上德。咁你發夢啦，你跟住你信唔信咧？可能你話扯，總之係咪嘅？梗係超思，即係你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啫。但係即係喺舊約聖經裏面咧，係好多次用個夢境咧嚟到話俾人聽，話俾當事人聽，天主話啲嘢俾你聽。今日就當然係神事啦，又神事者啊咁嘅信息啦。啊，當時唔係咁樣。咁啊，然後咧就。他後來知道呢是不是看他這裡有沒有寫先第十九節就說他的丈夫因為二人、在同居之前呢他因聖神瑪利亞因聖神有人的事呢就已經知道這件事呢就因為他二人他不願意公開羞辱他就暗暗地休退他大家明白那個情況嗎即是說其實約瑟和瑪利亞在未結婚之前已經某程度上好像我們今天所說的定了婚在同居之前就是說正式結婚住在一起之前聖母已經有寶寶了所以呢在約瑟的角度來說在當時的猶太人的法律來說他大可以第一即是拉瑪利亞出去扔幾女而聖經描述他是異人他不知道實際情況是怎樣但後來就有夢境、所以他就兩個情、一段一段地拿第一個就是由於他自己那個 personality 為人正直我不肯定之前我不會去做這些事所以休退他算了、我最多就是雅思術妄念有苦自己知但是後來得到夢境之後呢他就是娶了個妻子瑪利亞其實約瑟真真正正來說就不是耶穌的生父是耶穌的養父我不知道應該用生父養父總之他不是出自即是耶穌基督不是因出自約瑟的也是來自聖神的他 所以祖父沒有寫約瑟生耶穌的 嚇、啊，做到有冇啊？冇啊，係啊，係啊。 我係男人生仔，但係一到聖係講聖母瑪利亞生。 瑪利亞嘅丈夫係約瑟啫，嚇、啊。瑪利亞生耶穌，佢講瑪利亞，唔講約瑟。佢全部都係男人一諗咯。去到呢度咧都唔講啊，話約瑟嚇，就真係好清楚呢樣嘢。咁啊，嗱約，我哋話約瑟可以按照猶太人嘅法律、猶太人嘅習慣咧嚟到做法，但係約瑟咧。 佢服从咗、接受咗天主俾佢嘅使命或者俾佢嘅工作啊，佢不如话佢哋都亲自玛利亚，佢就迎娶咗玛利亚。佢唔将自己局限喺佢所认识嘅犹太人嘅法律，佢犹太人法律。咁就讲你有梦境咁啫，但系梦境系梦境，你信几多系就系你个抉择。喺按照明显一本书讲明。你啊，咁嘅情況之下可以做咩？呢就係一種法律上嘅啊，做出嚟咧冇人話你錯嘅、啊、但係咧，佢就唔按照呢個佢所知嘅法律啦，而接受咗耶穌基督成為佢嘅仔。所以佢喺法律上因為佢接受呢個天主嘅俾嘅使命，而佢自己係達美嘅後裔，所以佢接受咗咧，於是耶穌就能夠成為。达美的后裔，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约瑟不接受，耶稣没再出世，但是是不是来自达美家族呢？就不是了。 我又觉得好像不一定，他后裔有很多行 家。问题要看问玛利亚嘛，玛利亚是不是达美家族？ 咁佢到時又選過另外一個個瑪利亞噶嘛？ 咁其實上到而家就問題呢、這個就係因為耶穌係達美家族，所以佢就成為達美家族咯。 嗯。 啊。嗯，佢亦都即係個亞伯蘭之子啦。當然啦，個個都係亞伯蘭之子啦。亞伯蘭係一個最原始嘅祖先啦。咁啊，使天主嘅救恩咧嘅工程喺舊約嘅諾言咧就係不斷滿全啦。所以即係約瑟都佔一個好大嘅位置嘅。不過在我們教會裏面呢，似乎約瑟是落後於瑪利亞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好在呢，所以就安主安當聖堂這麼有地位呢，就因為那個是約瑟恭敬約瑟的，在世界上很少有即是恭敬約瑟的一些特別的建設。好，這裡有沒有東西要講下、啊、我或者我想講埋廿三節嚇，廿三節都出自以撒二亞先知書第七章十四節，大家都理論上有個觀念噶啦，因為呢、這個冒到翻都講嘅嚇，兩個要唔要睇睇啊？第七章以撒二亞第七章十四節。1157，差不多了，1157。剛才聽到一個標題就是啱我留意啦，上主對阿哈次，阿哈次一個君王，當時的猶太人君王，你向上主你的天主求一個徵兆啦，或者求諸陰府深處，或者求諸天諸上天公處，求一個標記做乜嘢呢？佢個徵兆做咩呢？係證明上主會幫佢。嗱，你話啦，你要搞個徵兆，天主俾你睇，我證明俾你睇啦咁。咁呢個阿哈次咧就話咩？我唔要求，我唔願試探上主。哇，睇落去幾有信德，睇落去啫喎，但實際係咪呢？不是，因为他后门就走后门，就跟埃及拉拢，因为有外邦人攻打他嘛。咁上主话你唔使担心，总之听我话，遵守我嘅教导，生活就得啦。咁但系佢咧，下一次对上主冇信心，就揾埃及嚟到劝民抵抗外敌。所以他這裡說我不敢要求，我不轉先上主，不是真正的的說話上的。於是以撒二就說了，達美的家族你們聽著啊，你們使人厭惡還不夠嗎？使人厭惡就是一次兩次三次背叛上主、還要使我的天主厭惡嗎？為這個緣故呢，不只要親自給你一個徵兆，給個徵兆給個標記你，你不求我現在給你看看，有位精女要懷孕生子，她起名叫厄瑪努爾。你看第四個注解呢，在左手邊呢， 厄瑪奴月即是天主與我們同在，咁你又解釋，咁其實馬豆第一章廿三節就係實現，即再重複講呢件事。OK， 到佢知道棄惡擇善嘅時候，要喺雨落同埋風流，因為在這個孩子尚未知道棄惡擇善以前咧，你要喺兩個君王前面所擔心嘅國土必將荒廢。上主使萬能嘅日子臨於你、你嘅百姓同你嘅富家身上，這是從亞伯拉因叛離猶大那一天所未有過嘅。其實猶大當時都已經好亂噶啦，啲仔反對老豆啊，即之類，然後啲族與族之間嘅衝突啊，終於咪俾外族人攻打咯。咁所以個政局係咁混亂嘅時候咧，上主就親自俾一個標記佢。其實呢個標記咧係一個歷史嘅事蹟，但係將來嘅滿全咧就話其實一個預言嚟嘅，就係耶穌基督。聖母瑪利亞就是精女生子，然後耶穌基督的出現咧，就上主與我們同在呢個説話嘅一個實現。咁當我哋而家上主與我哋同在咧，我只係我哋信念啫。但係對耶穌基督年代嘅人嚟講，係一個具體嘅證明啊！耶穌基督就係神嘅兒子咁同人同在咯。咁然後對喺二十八章馬太福音廿八章，耶穌臨離開。升即係翻回歸父家嘅時候咧，佢再講嘛，我將永遠同你哋喺埋一齊。所以呢個耶穌基督同人嘅存在，以後就繼續落去嘅。好，馬豆嘅第一章就叫做講完啦，有冇乜嘢？嗱，我正話講話第一、第二章咧。馬豆要講咧族譜啦，同埋講五個插曲啊，五個插曲就係五個事蹟啊。咁啊，而家講咗第一個，就係天主與我們同在。後邊第二章咧，你又講其他四個。 教嗰個穆罕默德啊，即係穆罕默德，即係唔係即係阿巴羅？ 阿巴羅嘅後裔。 個後裔嚟嘅穆罕默德。耶穌兄弟係咪佢話回教？ 即係我究竟我對回教唔係咁認識啦。佢嘅兄弟嘅意思唔係真係咁嘅兄弟，而係即係同一族嘅咩嘅兄弟。 啊，頭先講開族譜咧，咁可能我哋唔知道真係中間有幾多代啦。但係可唔可以大約知道或者用資料顯示由耶穌去同阿巴羅之間相隔幾多年？ 咁就佢問到咁上啦。因為聖經未必有記載咧，每一個人生活幾耐啦，亦都冇清楚寫出，譬如話阿巴郎嗰個年期係嗰個即係出生嘅 係幾時啊？係 冇啊，冇啲資料，所以好難。 因為個 purpose 唔同咗，咁你唔睇我記者做報啦。佢主要嚟講就係登記咗由幾多年到幾多年，又話嗰陣時候皇帝叫萬曆幾多年，即變咗咧，佢可以寫到寫到漢朝，寫到春秋戰國都得。OK， 可以咁樣寫。但耶穌呢個聖經我哋寫出嚟，唔係為咗歷史而寫歷史，佢有個另外二個聖史係有個意思喺度。 佢唔係 一千四百年啦，定係一千年啦，冇人知。 佢唔係寫人類嘅歷史，係寫救恩歷史，然後講救恩嘅背景咁樣。咁實際幾時時間唔知啊？因為譬如我哋知道話，譬如講寫創世紀，就算寫創世紀有兩個，最少有兩個階段啊。公元前1010年寫嘅啊一段，一嘅係950年，公元前950年，有750年啊，即係有唔同嘅點講啊？學院當時嘅人寫咁，於是有咁嘅。年代背景就是創世記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經不同時間了，所以很難。好，有沒有嘢咧？ 其實我有少少，即係用點講？用而家人的思想去諗，一個男人知道一個將娶嗰個女人，佢有個 B B， 我記得當然啦，話天主話佢聽，整整三十三年，啲問題都冇。 一啲都冇質疑過嘅。 佢如果你開始信嘅時候，你就開始信接受到啦。如果佢質疑嘅時候，就唔係後來質疑喎，係一開始就質疑嘅喎。 因為我睇到咧，佢唔單止係一件事報夢俾佢嘅。你記唔記得佢哋去到馬槽嗰度出咗世之後，天使又報夢俾佢哋叫佢哋走嘅。即係你嗱，講真，你第一次嘅可能你 get 咗嗰個夢境，咁你可能半信半疑，我當佢半信半疑啦，啊咁照做啦。咁但係天主就再俾咗一個肯定佢咯。如果俾我自己喺度諗，如果我係佢嘅，我半信半疑啦，初。但係我真係喺我有危難嗰陣時，克羅德王係咪克羅德王啊？佢哋追曬嚟殺我，我唔知喎。嗰時冇通訊喎，但係天使真係話俾佢哋聽喎，報夢你哋快啲起身走啦，過去埃及啊，係咪啊？叫佢。咁跟住之後，我諗佢都亦都聽到，即係去到埃及，亦都聽到有風聲話，哇！佢真係嚟追殺嗰啲。咁我諗，如果俾咗我咧，我唔會再有咩。就算我之前半信半疑，因為呢件事，我都會信佢十足，即係我自己嘅問題。 之後嗰發夢就係後邊就係繼續發夢。 我諗係唔會半信半疑嘅，因為約瑟係義人啊嘛，係義人喺聖經裏講係無可指責，係完全。聽從先天主説話嘅人啊嘛，所以係唔會灌上佢。 但係你知道，即係咁講，即係好多閒言閒語噶嘛，會有人會咁。 如果當事人如果接受咗，點會有閒言閒語啫？ 嗱，好似佢話誒話約瑟，佢唔知咩狀情況之下，佢知道咗聖母瑪利亞佢有咗人，咁即係除咗佢知之外，仲可能有其他人知嘅喎。咁你得佢 大前提係啊，約瑟係義人啊嘛，咁無論有咩閒言閒語，呢個義人都會頂得住嘅喎。如果唔係點會叫義人啫？ 係啊，要講義人得。 即係而且問題就咩咧？最多人話佢啫嘛，冇搞錯，都未結婚，都唔知 咩。 最多係咁啫嘛，去到呢一個層面啫嘛。但係如果若失諗，天主叫得我做呢樣嘢，佢一定會幫我。 即係會相信。係 嘛？當然啦，所以唔係33年會唔會諗呢樣嘢？若之前。如果諗得早就諗㗎啦，啊之後就唔再諗。 佢一萬步嚟講，好似你講咗一個犯人咁樣諗法 ，OK？ 以佢嚟講，佢有咩 Jackson 先？有咩 Jackson 先？嗰個係皇帝皇族帶軍隊，但係大憲我就唔係。點解約瑟喺個33年冇出過一句聲？甚至耶穌死啊，咁多人追殺呢班人，佢要匿埋。如果聖母咩？如果聖約瑟使唔使匿埋？佢嗰時講根本冇呢件事，佢一出嚟講，好多人講可能仲保護我，你都唔定。啲當期嘅人，因為我哋未同佢嚟犯呢啲佢基督教嘅，即係 我始終有啊，即 係死咗嘅啦。 阿耶穌死嗰時，耶穌已經死咗，我聽唔到嘅啦，係咪啊？ 呢個就好，呢個係傳統嘅講法。啊，傳統講法就話，若失已經過身嘅啦，耶穌死，因為咧點解咧？因為耶穌所講對約望話，交託瑪利亞俾約望，所以咧呢個係有。即係叫所謂 logical 嘅咁講法，佢冇記載話亦都幾死，呢個推理。 一寫個聖旨咧，真係50至80年。如果當時如果真係普通嘅年紀，我仲在世嘅話咧，可以絕對否認。我講異人添，原來話冇嘢冇著數嘅，原來做呢個哎呀老豆冇著數。如果真係凡人咁樣講法，佢好容易出嚟講曬呢啲嘢，對佢講冇傷害嘅。咁但係正講有異人，加上自己嘅信仰，加上有個聖事嘅天使嗰啲嘢，令到佢唔係一個普通嘅凡人。 我通过了 邊四個你記得？ 我睇過曬，但我都唔記得咗，我難記咗。我知咁其中一個係童星噶嘛，咁即係話啲33年裏邊又講啦，咁係約瑟係真係冇認識過聖母瑪利亞。 即係教會嗰個傳統個信仰信理教導咧係冇， 但係基督教咧，佢哋嘅講法唔同啦。 但 係因為話佢有兄弟，咪即係兄弟嘛，所以咧咁隔係肉身嘅仔啦，咁所以你馬來嘅仔啦咁樣。即係但係教會，我哋嘅教會咧好著重嗰、那個猶太人嘅風俗習慣。好著重嗰個寫聖經時候用嘅字眼字根係點樣寫法，嚟到指出約瑟同瑪利亞基本上係冇婚姻關係，所以耶穌基本上冇兄弟。不過即係喺呢一個層面咧，教會咧即係話講壓力啊，即係佢對於個人嘅信理咧，裏邊有四樣嘢啦，佢就講出世同貞。不是只是講聖母同貞咁簡單，是出世的，由出世至到死亡都是同貞。 出世大 嚇， 出世出世 出世 出 出新鮮事出嘅出，有冇鬼嘅？ 真係唔出。 咁咧，第二個就係聖母升天。OK。第三個係死啦！唔記得咗添。 係 無以免罪。 有冇 原罪係咁？仲有一個， 係咪 耶穌 嘅母親啊？ 嚇！ 天主嘅母親。 天主嘅母親係一個順利啫。咁呢個係唔係同聖母有關個順利？我唔知。即係個天主之母，瑪利亞天主之母係冇錯，係一個順利。啊，但係。即係嗰個解釋就係因為佢係耶穌嘅母親咁樣，不過呢個唔重要啦嚇。我想講翻就係，就算基督教咁樣講嘅時候咧，因為嗱我老實話，基督教有時咧佢唔係好著意去研究嗰個所謂猶太人嘅嗰種風俗習慣同埋嗰個寫聖經個字嘅一種表達方式。如果真正的聖經學者就不會好像一些基督教咁樣解釋啦。他們不會就話雅各伯佢嘅兄弟耶穌話出邊即係有人話你嘅媽媽同埋你嘅兄弟揾你喎，於是咁樣解釋啦。即真正的聖經學者不會。咁所以最後一個咩咧就係、是、有些基督教話聖母瑪利亞不是出世童貞咁。其實這個不會影響那個我們的信仰的救贖性的問題，只不過就是對天主教教會宣講瑪利亞那個信理呢，當然是一個不信問題、即如果你要理解理會這件事呢、有關聖母的信理是 連貫性的，不是一個單獨的一件事，這樣要看好、大家唔介意我只係講一張啊， 介意咁第二張， 又 兩張又 夠先啊。好，第二張好啲喎。咁咧，我哋咧啊，有啲人插工咗。